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3集。 今日清晨，内阁接到斥候密报，土蛮已在关外集结大军，似有南下之势。户部筹措军费筹了近两个月，到现在还没有可观的数目，长城看该当如何呀？ 沈觉眯了他一眼，眼波流转中没有温度，他掖了掖袖子说道， 袁府既然来了寻杂家，心里定是有成算了吧。 西北春旱，黄河临汛，处处都要用款，处处都是大头啊，屯田政费彻底无存，原先这军费还能从军田里想想法子，现在也是不能够了。 张昭皱着一张脸，满面都是愁苦， 如今国库是捉襟见肘，拆东墙补西墙，早先收上来的税款转眼花了个精光。长臣，以老臣看，为今之计只有加税呀。 沈觉转过眼， 加何处的税？ 张昭脸色一肃说道， 江南。 沈觉停了步子，站着没有说话。雨落纷纷，张昭将伞柄递到沈觉手中，俯身深深作揖， 明日早朝，臣将领头奏议加征江南赋税，还请长城复议，助老臣一臂之力。 袁府内阁七位大人，五位出身江南，朝中臣工江浙两邦占了龙头，更不必说江西湖广加在一起便是朝中半壁江山。袁府可莫要想差了，你若要加征江南赋税，那便是与整个清流作对。 沈觉的声音响在雨中，比雨水更加寒凉。张昭笑了笑说道， 长臣出身精灵，也念及家乡旧恩，不愿加税吗？ 沈觉举目望了一会儿前面的公道，砖石路条条伸出去，一重门又一重门，没有尽头似的，在雨幕中无端有一种荒凉的意味。他将伞递还给张昭，自己一个人走了出去，声音遥遥传过来， 明日咱家领头上奏，你无可奈何复议便是，清流还需你的操持，不要引起众怒，自掘坟墓。 沈觉回了掌印直房，湿衣裳穿在身上难受，沈问行捧来干净的衣服给他替换。阴雨天气，屋子也泛着一股潮味，像泡在一缸冷水里，行动都粘滞了似的，摆不开手脚。他坐在圈椅里，让沈问行帮他擦干湿了的发梢。天光透过直棂窗照在桌上，映出一格一格的纹样。不知道夏侯恋在干什么，他撑着脑袋想，下着雨，那家伙身子刚刚好，他叮嘱了他要好好将养身体，但他肯定不会听，约莫又在城里四处追捕伽蓝。他觉得对不起夏侯恋，云仙楼的人审问了个遍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，伽蓝的线又断了，干干净净彻彻底底，他连帮夏侯恋讨债出气的机会都没有。随便翻了几本折子，却没有心思看，字眼堆在纸上，一个也读不进去，是时候想想后路了。他不能让夏侯恋陪着他完蛋，就算走在刀尖上，他也要背着他躺过去。可是后路在哪儿？满朝文武都恨他，都巴不得他早点死，或许只有出大旗一个法子了。他有钱可以造一艘宝船，带着夏侯恋去罗刹国当罗刹鬼。沈问行给他重新束了发，他执起朱笔圈点了几本折子，抬手一翻， 不小心翻到那日大同尉的番子递过来的百里渊密函，目光停滞在一门皆死幼女独存几个字上。他蹙起了眉问道， 送密函进京的番子还在京里吗？ 在，正赶上他掉进京里衙门当值了，来了就没走。 审问行端来一个红漆小托盘，上面一盅枸杞排骨汤。 干爹，您喝点汤暖暖身子吧，别太劳累了。乔刚才帮您擦头发，竟看见几根白头发，儿子心疼啊。 有白头发？ 沈觉揽起镜子照，可头发竖在后面，他看不见。 怎么不帮我拔了？ 越拔越多呀，干爹。没事儿，就几根，看不着。一会儿儿子吩咐底下人早点黑芝麻，您一吃就补回来了。 沈觉满脸阴郁地皱着眉，很不高兴似的，又举着镜子照了一会儿，才冲沈问行摆摆手， 去把那个番子叫来，我要问话。 提起脚程快，喝一盅汤的功夫，那番子就来了，畏畏缩缩跪在下手，很害怕的模样。沈觉已经习惯了他这般的身份，猫狗见了他都让道。他两手交叉在挺直的鼻梁上，垂眼望着底下人问道， 百里渊一家子都死了个精光吗？奶妈子可还在世？ 番子执着了一会儿答道， 回禀都中，我等探查之时只查了百里君侯的家人亲属，不曾留意他的奶妈下人。 沈觉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你们考克是越发松懈了，事儿办成这样你也能掉进京来？杂家说将他家底行藏探查个一清二楚，就是连养过什么猫续过什么狗杂家都要知道，进了京便从干事做起，和你的同僚好好学学该怎么办事。 番子连声道碎，沈觉看着他擦了一把头上的汗，腿摇身颤地爬起来往外走。沈觉略一皱眉，心中一动，从怀里掏出一枚药丸，那是他拿来压制玉心的丸子。沈觉叫住他说道， 咦，你掉了样东西。 番子步子一滞，回过身来，只见沈觉站在堂下，手里捏着一粒黑漆漆的药丸。沈觉冷冷地望着他， 这是什么？莫非是极乐果？ 那番子忙跪倒在地道， 督主看岔了，不是卑职的，卑职身上不曾掉东西。 沈觉盯着他没说话，屋子里静了半晌，那番子跪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像一个木雕似的。沈觉最后挥了挥手， 是咱家看岔了，你去吧。 番子得了解脱似的学身小步跑了。沈问行望着那番子的背影凑过来问道， 干爹怎的移上他了？ 沈觉把密函敲在他脑袋上， 天花此症虽最易传染，但也没有合府皆死的道理。你见过谁家有人得天花结果一家子都归西吗？这帮废物查探的不仔细，我试试他会不会是伽蓝的细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